南朝鲜网报民普雷斯6月1号登载一篇社论，表示要求彻底调查部署萨德的始末。社论揭露国防部长官韩敏九追加运进萨德发射台四架，并故意隐匿其真相一事后，谴责这是国际紊乱行为，是个恶弊。社论指出，就部署萨德一事，国防部从头到尾一直欺骗了国民，并强调要开始调查追加运进萨德发射台一事，来清算国防部的恶弊。